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十六集。 今天是我生日，哥哥，今天是我生日，我都忘记了。 齐峰显然也才知道，愣愣看着他，又看一眼他身后的两个大人。他不知是否是自己的错觉，好像云叔叔和万阿姨今天来到这里，并没有很开心的样子。万竹香牵着云建威的手， 宝贝今天过生日，爸爸妈妈带你回临安市吃大餐好不好？ 云建威激动死了，马上点头说好，飞快跑进屋里去换衣服。他一关上门，屋里便安静下来。齐峰站在一旁，看着屋里的四个大人，他们短暂地陷入沉默，就连自己的爸爸妈妈也没有说话。桌上放着两杯茶水，没有人喝。最后还是彭林开口， 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是微微的生日，你们俩呢，先高高兴兴陪他过好这个生日。 万竹香没说话，云洪洲对彭林笑笑， 林子你放心，我们来之前都说好了，没事的。 云建威很快换好衣服出来，他换上了自己最喜欢的格子短袖小衬衫、咖色短裤、白色运动鞋，还把迪芬奇动物书包也背了出来，兴致勃勃跑到妈妈面前。 今天晚上回家住吗？ 今天晚上你还是回彭阿姨和齐叔叔家里。 万竹香给他理好头发。 爸爸妈妈明天还得出差呢。 云建威有点失落，但还是开心更大。 那我们快点走，抓紧时间，哥哥和叔叔阿姨也一起去，我们吃大餐。 他去牵彭玲的手，彭玲忙反手把他的手一捉。 今天是微微的生日，微微当然要和爸爸妈妈一起过了。爸爸妈妈呢，好久都没有见到你了，他们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呢。等晚上你回来以后，叔叔阿姨和哥哥再给你过一个生日，好不好？ 嗯，那好吧。 云洪洲的车就停在院子外，几人一起出门，云建威牵着妈妈的手，手指摸摸妈妈的手指，感觉有点奇怪，仔细看了看，抬头问 妈妈，你今天怎么没有戴戒指啊？ 彭林和齐高荣都有点不自然看着他们夫妻俩。齐峰听见了云建威的话，看向万竹香的手指。云洪洲没有说话，上前拉开车门。 戒指放在家里了，妈妈怕弄丢。 万竹香摸摸云建威的头，牵着他坐进车。 来，安全带自己系好。 大人们互相告别，齐峰站在车门边没动。接着车窗降下来，云建威扒着窗户对他说， 哥哥，我会带好吃的回来，晚上我们一起吃。 嗯，我等你。 云建威笑着冲他摆摆手，然后车窗升起，车发动离开了小院门口。热浪掠过田野，模糊了远去的车尾。从临来村到临安市有一个小时的车程，云建威一个多月没回临安，兴奋地在车上觉也不睡，拉着妈妈问东问西，还要讲自己在乡下的新奇经历，认识的新朋友。照平时来说，万竹香不是一个耐心而善于倾听的母亲，她当然很宠爱自己的孩子，会给云建威买5000块的儿童书包，给他买最新款的潮牌运动鞋，还会因为自家儿子被欺负而在老师办公室发飙打人，虽然最后还得由云洪洲出面解决，但今天万竹香却格外有耐心。他和云建威一起坐在后排， 两人手指交握，你一言我一语，一直聊到车抵达饭店门口。万竹香牵着云建威下车，云建威终于进城，饭店选的还是他最喜欢的江南小白楼，他都等不及吃这家的招牌西湖醋鱼和纯菜汤了。夫妻俩订了窗边的家庭小包，服务生带他们入座后，很快订好的蛋糕也送了上来。云洪洲给云建威戴上生日帽，蛋糕插上蜡烛，云建威红扑着脸，双手合十，在烛光中认真许愿，后睁开眼，吹灭蜡烛。 微微十一岁啦！ 云洪洲切下一大块蛋糕，放到云建威面前，笑着问：“ 哎，许了什么愿望啊？”“ 秘密，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。” 万竹香让服务生抱来一个大盒子，放在桌上。云建威起身拆包装纸，里头是一个半透明的方盒。云建威一看那盒子上的 logo， 再一看商品卡片，激动了。 是我最想要的任意球模型。 云建威几个月前就看中这个任意球模型，这种模型是由一个立体拼块拼成，且每一个小拼块的形状不同，又各有六个面，一共100多个拼块，可以拼成各种各样的形状。拼块的材质用到了彩色滤光片，拼在一起后用光一照，流光溢彩，非常好看。万竹香笑着问：“ 喜不喜欢？”“ 喜欢，妈妈最好了。” 云建威跑到万竹香面前，抱着她亲了一口。云洪洲则送给云建威一本科幻类精装书，书名为《穿过星星的乔伊斯》。云建威不大爱看书，但书的封面和设计都很漂亮，魔法书似的，又厚又沉，可以拿来垫脑袋。云建威还是高高兴兴收下了。云洪洲说：“ 微微一开始还哭着闹着不愿意住乡下，现在都已经和小伙伴打成一片了。”“ 那是因为我自己适应能力强，性格好，要换成那种内向的，指不定天天躲在房里哭呢。”“ 小嘴还是这么能说，你说你这么伶牙俐齿，以后要是遇到坏心眼的人，让人记恨上你怎么办？”“ 妈妈揍他。” 云洪洲无奈一笑，万竹香被他逗得忍俊不禁，却很快又专注看着他。接着万竹香把他抱进怀里，低头在他脸上用力亲了一口。云建威叫唤：“ 口红亲到我脸上了。” 醋鱼上了，云建威顶着脸上的口红印子埋头吃鱼。他好久没在江南小白楼吃饭，今天桌上又全是他喜欢吃的菜，他手都要夹累了。饭后云建威不忘把剩下的菜打包，没吃完的蛋糕重新装进蛋糕盒封起来，准备晚上回林来村和齐峰他们分享。下午夫妻俩带着云建威去了市里最大的水上游乐园，正值夏天，游乐园里有不少小孩，云建威套个游泳圈满场跑，云洪洲也换了泳裤下水陪他，云建威玩得不亦乐乎。万竹香没有和他们一起，只坐在休息区，脸上戴一副大墨镜，远远看着他们。离开水上游乐园的时候，云洪洲去停车场取车，母子俩就在大门口旁的树荫下等。云建威出来前自己在更衣室洗了个澡，头发没擦干，软软的发尾往下落水珠。万竹香抚上他的脸，手指擦去那滴水珠，云建威被他摸得痒，捧着他的手蹭脸撒娇。万竹香半蹲下来取下墨镜。